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么今天节目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包括：中国数字经济持续保持强劲发展韧性，北斗三号全球系统已提供7种服务，2021智慧海淀人才主题周海淀签约3家科学家服务平台，小鹏汽车发布全球首款智能机器马，小朋友能骑乘。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科创在线部分，一起来盘点为大家搜索的科技创新资讯。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首先我们来关注2021年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多个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速超过20%，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数字服务贸易大幅增长，全面赋能生产、投资、消费、贸易复苏增长，数字经济新动能作用持续增强。日前，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石家庄开幕，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力在开幕式上发布2021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形势报告。近些年来，我国统筹实施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着力增强产业创新能力，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移动通信、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专利量跻身世界前列，智能手机、液晶面板、消费型无人机市场占有率稳居世界首位。据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介绍，数字经济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发展方向，也是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高地。要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坚持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以数据赋能为关键，以新兴信息的基础设施为基础，以融合型人才为支撑，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再来关注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谷仓近日表示，目前北斗三号全球系统共提供7种服务，从2020年7月正式建成开通以来，持续稳定运行，服务性能世界领先。那到底能包括哪7种服务呢？一是定位导航授时服务，二是全球短报文服务，三是国际搜救服务，四是区域短报文服务，五是精密单点定位服务，六是星机增强服务，七是地基增强服务。据了解，中国也会持续推动北斗国际化发展，结合一带一路建设规划，持续推进中俄、中阿、中非、中巴等多双边合作与交流，不断地扩大北斗应用朋友圈，鼓励优势企业结合海外卫星导航应用需求，通过借船出海、搭车出行，持续推动北斗走出去，不断地推进北斗规模化应用、国际化发展。说完了天上的，我们再来关注地上的。2021智慧海淀人才主题周，海淀签约了3家科学家服务平台。这次签约的中关村智友天使学院、寻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康麦迪森医药科技有限公司3家科学家创新服务平台，是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高校院所的科学家领衔设立的硬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围绕大信息大健康产业，聚焦产业链的关键共性环节，提供垂直深度服务。其中中关村智友天使学院由北航机器人研究所名誉所长王田苗教授、 海淀园创业服务中心、北航天汇孵化器、雅瑞合宜、智友金苗种子基金等知名机构共同发起设立，是服务于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技术与产业平台。而寻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由清华大学药学院副院长钱锋教授发起设立的高端药物制剂研发公司和技术平台。康麦迪森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则是由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黄牛博士、万晓波博士发起设立，也是一家专注于计算化学驱动新药研发的平台公司。如今的智能科技无处不在，您能想到做汽车的小鹏研究了一款可以供小朋友骑乘的交通运输小助手吗？就在前两天，小鹏汽车公布了生态企业新成员深圳鹏行智能研究有限公司，并发布了首款智能机器马第三代原型机，内部代号呢为小白龙。据了解这匹马可以满足小朋友的骑乘需求，成为生活中短距交通运输的小助手。小鹏汽车表示，这次亮相的智能机器马在动力模组、运动控制、智能驾驶、智能交互等方面都实现了对以往四足机器人的技术突破，是全球首款可以骑乘的智能机器马。从外观上看，这款智能机器马的高度接近一名5到7岁儿童的身高，拥有前腿前膝后肘直膝行走的独特小马形态，头部、大腿和下半部分的躯干呢是白色，上半部分的躯干和颈部为黄色，小腿呢是灰色，四肢和躯干的连接处、面部显示屏呢是黑色。智能机器马基于暖科技设计理念，创新性的应用小马形态，具备可骑乘、强自主运动、情感化交互等能力。搭载鹏行智能自主研发的高功率密度比动力总成单元，运用精确的动力学模型结合 AI 技术，可以满足骑乘的需求。这款智能机器马还融合了小鹏汽车全站自研的智能驾驶技术，采用视觉加激光雷达的感知系统，具备自主运动能力，同时呢也具备业内领先的多模态交互能力，融合了视觉、听觉和触觉交互，面部配置曲面显示屏，还有丰富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似乎是一个为小朋友配备的智慧交通工具。其实小鹏汽车呢并不是第一家将智能驾驶技术延伸应用到仿生机器人的企业，就在8月10号，小米呢就发布了一款机器狗铁蛋，英文名呢叫 CyberDog。 这是一款仿生四足机器人，重14公斤，最快的奔跑速度每秒3.2米，能够完成跳跃、奔跑、打滚、握手、转圈，甚至是后空翻等多种动作，能够自适应斜坡、草地等各种地形，在外力干扰下也能恢复平衡。目前的铁蛋仍处于工程探索阶段，小米公布了开源共创计划，工程探索版定价9999元，全球只有1000台。目前第一期首批体验官招募已经结束，有400位用户将参与众测。而在8月20号举行的特斯拉 AI 日上，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也宣布，公司可能会在2022年某个时候推出特斯拉机器人的原型，将从事危险、重复或无聊的工作。当下科技巨头和车企纷纷涉足仿生机器人产业。根据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预测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00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0万亿元。仿生机器人未来在服务、工程、安防、医疗等领域的作用不可估量。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由英国杜伦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组成的国际合作组织建造了一台名为 Super BIT 的新型天文望远镜，它由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氦气球运载，在40千米的高空运行。这个望远镜呢，将于2022年4月首次投入使用，部署后将拍摄可与哈勃空间站望远镜相媲美的高分辨率的图像。高空气球作为人类最早用来飞向天空和开展高空科学探测的工具，直到今天仍在使用，也在科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计划官网发布的消息看，它最早一次飞行可以追溯到2015年。 Super BIT 采用超压气球作为运载工具，可以将一个直径为0.5米的天文望远镜运载到40千米的高空进行天文观测。 得益于超压气球良好的持续飞行性能，望远镜可以在恒定的高度上巡航几个星期。在飞行过程中，望远镜的机械设备必须不断调整望远镜的指向，补偿气球移动带来的观测方向变化，才能让它稳定地凝视科学家们感兴趣的天体。因此，望远镜通过陀螺仪、天空图像和引导星等多种方式确定自身的姿态和运动情况，还使用了效率高、故障少、易维护的无刷电机驱动望远镜的机械系统产生动作，保持观测方向的稳定。目前 Super BIT 还处于最后的测试阶段，用于科学观测的首飞预计安排在2022年4月。乘着稳定的季风，它将环绕地球数周，夜间观测天空进行成像，白天呢则使用太阳能电池板为电池充电。如果项目进展顺利，未来它将换用口径达1.5米的望远镜，带来关于暗物质、在星系团和整个宇宙中的大尺度分布信息。由于不需要配置卫星平台，使用火箭发射，而首台建造和运行预算只有500万美元，成本约为同类太空望远镜的千分之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和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关注2021年北京市农村实用人才优秀创业项目评选资助活动暨第五届北京市农村创业创新大赛。这个大赛平台上涌现出的农创新人，他们在广大乡村把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眼界、自己的经历融入到当地产业发展当中，提供了很多新的想法和新的思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继续分享的是门头沟区窜底下村这样一个古村落，返乡创业青年韩永聪在这里扎根，开拓民宿事业，并且把当地的在地文化、主人文化融入到自己的民宿当中，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窜底下，同时呢也带动当地的村民增收致富。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呢是80后的韩永聪，他是土生土长的门头沟窜底下人，之前呢有10年的导游经历，因为看到村里有空心化、老龄化的现象，希望把窜底下的这种古村落文化能够更好的去挖掘，于是他返乡创业，建立了自己的窜舍民宿以及窜造社文创项目。那么针对他的这个创业创新项目，我们也是电话采访了首都高端智库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教授张百明，从他的角度对窜舍这个项目做了一个分析和点评，我们一起来听听采访录音。 北京这么多乡村，这么多区，我了解的还比较多，他们这个民宿独特之处在于什么呢？就是素二代的这个文化传承，就是他父亲原来就是做这个农家乐的，因为他受到他父亲的影响，然后他也想在乡村做一番事业，他回来做他的民宿，而从那个什么农家乐到那个民宿，他恰恰是这种住宿产品的一种升级换代，恰恰就是在他们父子之间是一种传承，而这种传承它是一种提升，或者说根据那个今天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的升级的状态是有效的一种升级，我觉得在他们这个父子俩的这个身上体现的特别明显，而且这个恰恰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父子之间的这种传承，做的是同样一件事儿，父亲和儿子在做同一件事的时候，他们各自会有什么样的优势来助力这个咱们说农村的这种住宿升级改良，然后换新这样的一些各自优势在哪儿？ 他父亲那一代，因为他父亲是老村长嘛， 嗯， 就是他在他那一代的时候，是把这个窜底下村这个千年古村的名气，是通过他父亲这一代，尤其是他父亲本身作为一个金牌讲解员，给传播出去了，让大家知道有窜底下， 嗯， 然后吸引城市到这个地方去感受这个古村落的这个传统文化，但是这种文化还是比较这个什么原生态的， 或者是说是符合上一个旅游群体的需求的。但是到今天随着互联网的这个崛起，随着人们这个消费观念的升级啊，这个传统的这种什么农家乐的形态已经落后了，然后恰恰是在这个韩永聪他这个精品民宿身上得到了这个程序，就是他一方面就是说他把这个父亲那一代对于串底下文化的这样的一种理解，他把他很好的去通过在他的民宿空间做了一个传承，同时进一步的得到了发展。就是说他会把这个什么串底下村，包括这个韩姓家族的家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五行文化，通过他的住宿产品去深层次的了解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他不光是说通过他这个住宿产品满足那个城里人更高的这个住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且是通过他这样的一个民宿文化空间的打造，更好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农耕文化传统文化的根脉。从那个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40多年，恰恰是在这个旅游这个产品升级这个层面上，他们这种传承是代表了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和一个趋势， 京郊民宿产业发展当中子承父业的一个典型。而且就像刚才张老师说到的，可能父亲更多做的是通过金牌讲解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窜底下，但是儿子也就是韩永聪，他更多做的事情是把好的这些文化底蕴跟民宿结合起来，让来到窜底下的人能够有收获有感悟，然后记住这个村子，记住这个村子相关的一些文化。其实这个是现在年轻人在做的事儿，而且这个事情可能会更打动当下城里人，他们想要去京郊得到的那种心理上或者是精神上的一种滋养和收获。所以这是您对这个项目的看法。之前韩永聪也提到您给这项目提了一个名字哈，叫做北纬40度的古村烟火。为什么定了这样一个名字哈？听着会让人有一种画面感。 京郊民宿嘛，就是不同的区位，我会大概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定位，各个区在地图上的位置。我发现门头沟它恰恰是就在北纬40度的这条线的这个上下，而这个串社的位置刚好在这个北纬40度线上。而实际上就是北纬40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纬度线，许多国际大都市或者是知名城市基本上都在这条纬度线上，比如说希腊罗马，包括美国的一些那个费城啊等等。所以我是希望就是说把它这样一个小小的民宿跟人类的这个气候带或者是物产带做一个有效的关联，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直观的一个地理定位让它能够凸显出来。就像您说的，就是看到这个 slogan 可能一下就记住了这个串社，就是小小的民宿实际上它是包含了， 所以这是北纬40度，您先把它的这种地理坐标给大家做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指向，但是后面的古村和烟火这又怎么来去理解，为什么选了这两个名词？ 因为那个串底下村本身就是千年古村，根脉确实很深，这个村呢就是直到今天依然生机勃勃，依然是烟火气旺盛。然后呢，民宿做的恰恰是又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生意。烟火气恰恰是能够代表着一种乡愁，代表着城市人对乡村的一种想象。我觉得这个是城市居民来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把这几个词汇串联在一起的话，会给大家那个很广阔的这个想象空间。 是，所以我说特别有画面感。首先它有一个古村这样的一个特点，然后烟火呢又是生生不息一直都存在在那里哈，每天都有人在那儿过日子，对吧？过的是非常接地气儿的日子，所以您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 slogan。那么也谈到古村落的问题，其实，在咱们北京有一些古村落，在发展过程当中呢，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平衡保护、传承和发展 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不能过度的发展，要在保护基础上进行发展，这其实本身就是有难度的事儿。您对咱们北京的很多民宿或者是很多这个京郊地区都有一些考察，那您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 我觉得北京民宿的发展，如果是说跟全国相比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政府主导的这根线把握的很好。 嗯， 就是整个北京京郊民宿的发展是政府主导，然后企业主体，政府在进行民宿这个产业布局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规划的。 是， 就是最开始就是不是让大家在随便做，就是能够保证它的一个整体的布局和它的这样一个有序的发展。 嗯， 所以就是你看北京的这些郊区的这民宿，基本上没有那个乱建，就是说推倒原来的房子重新建的，跟那个当地的环境不匹配，这个情况有，但是特别少。 嗯， 基本上就是说能够保证。有的就是原样装修，这外观基本上都不动， 嗯， 就是保证它跟整个原来的村庄的一个肌理和这个景观很和谐很统一， 嗯， 这样的话不会显得突兀，就是它是融在整个环境当中， 嗯， 所以就是对这个好的民宿的这个经营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叫室内五星级，室外五千年。 哎呀， 就是在室内你可以去想尽了各种办法把它打造的到五星级，就是怎么打扮都不过分，就是大家都要有一种就是品质上的追求嘛，这个都没有问题。 嗯， 但是在整个外观上你一定不能跟这个传统文化和这个村落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沿革、历史传承有太大的反差。 嗯 所以就是好的民宿应该是有机的嵌入它所在的这个村落当中，通过这样的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慢慢的改造乡村，慢慢的让城市人回流， 嗯， 慢慢的为成那个村落输血，慢慢的让乡村振兴，一点点的复苏。我觉得就是这个民宿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路径。北京民宿它在民宿本身的产业发展跟环境保护和古村落的这样的一种传承还是协调的很好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在全部来说都是还是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就跟那个北京的各位首都的特点也是有关系的。 我们北京的定位是大城市小农村，大郊区小城区，但是你看这样的一个定位哈，您也提到了要吸引城里人去乡村，那么这可能是我们的第一步，不管是去古村落也好，还是去咱们京郊各个区的这种有景点啊或者有特色的民宿也好，那他们去了之后究竟能够给当地或者是给乡村给古村落带来什么，然后为什么要让城里人去了之后对于这种文化的传承或者包括村落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下一步的计划，您又是怎么来理解这件事情的？ 这也是我这两年一直在探索的方向。当然了，就是这个探索的前提是那个相关的这个民宿已经在实际在实践，就是叫共生社区。可能我们在城市里边都知道社区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同身份的人聚合成的一个群体，然后有相关的规则，有相关的业态，形成的一个共同体。实际上乡村也是有社区的，比如说我们原来说那大队部小那个小队，这个生产组，这都属于社区。实际上我们说乡村社区，比如说这个一个村子，一个自然村或者一个行政村，它就是一个社区。这共生社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民宿进到这个村子之后，它跟当地的村民、跟村两委、村集体、跟进入村内进行这个民宿经营的其他的民宿品牌，跟政府、跟游客，慢慢的形成一种共生关系。就是在这样在村落里边， 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民宿主动能够承担相应的职责，比如说他能够解决村民的就业，能够给那个闲置住宅提供这个让他能够重新得到利用，让村民得到这个房租的收入，让村集体经济得到壮大然后让一个地方因为一个民宿的进入让别人知道有这个村子的存在，比如说那个下湖教村的这个山大小院，大家因为知道山大小院知道有个村叫下湖教村，很多村子是因为有好的民宿让世界知道这个村子的存在，所以就是这个共生实际上就是说它有一个内在的机制，我觉得这个前提是今天下乡的这些知识精英或者商业精英，他们是一颗善良的种子，他们把自己前半生的积蓄都扎到乡村里边去经营这个他们看起来是自己要做的最后一单生意，实际上他们是希望自己能够把自己这个所有的梦想都在乡村里边生根发芽。所以我接触的众多的这个民宿主来说，我觉得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善良的种子，他们愿意让村子好，然后才能让自己的民宿好，让村民好，让整个周边的环境好，然后他的生意也就做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在我看来，绝大多数进入这个乡村的这些城里人，他们可以称得上是新乡贤，乡贤就是本村的这些德高望重的人，或者是说古代官员退休之后回到老家为当地老百姓做实事，让给当地建私塾，给老百姓当地修桥修路啊，修房子等等，修祠堂，是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做的事情。但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商业精英、知识精英，他们回到乡村也做着类似同样的事情。当他们就是以这种共生的思路扎根乡村的时候，他们扮演的就是新乡贤的这样一种身份。而这种身份的人越来越多之后，我相信中国农村是有希望的。越来越多的民宿主的出现，已经有部分青年返乡参与民宿的这个发展，或者是跟民宿相关的其他的配套产业的发展，已经看到这样一种回流的态势，为乡村带来这种变化已经实实在在的显现出来。 谢谢张老师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谢谢您。 谢谢。 上半段的科创面对面的访谈环节到这里就结束了，在小段片花半点之后继续进入到科创中国下半段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播出时间9月3号到18号，每天7:50、9:50、18:50、22:50，欢迎收听。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 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窜舍民宿与窜造社文创项目的负责人韩永聪，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我们京津冀之声特约京郊旅游嘉宾，京郊王王海春。欢迎海春哥，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节目上半段呢，我们听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教授张百明老师对于窜舍项目的一个点评，而且也说到了这么多年北京京郊民宿的发展一个趋势。那么接下来也想问问对京郊非常熟悉的王海春，那您觉得为什么现在民宿这么火，京郊游这么火，这背后反映了城里人什么样的一种心理需求？那我们做创业创新又该如何去结合这些需求找一个突破点？ 因为没准我九几年就开始做京郊的一些会议度假，对京郊的这个旅游发展呢，还多少呢，应该算是这个一步一步怎么来的，我还是有所感触的。其实九几年的时候，北京就已经开始有京郊的这些度假的这个概念。 嗯， 像最早的像那个野三坡呀，还有那个抗疫草原什么之类的啊，但是呢有在住宿这方面更多的像90年代跟各大那个部委的一些培训中心啊，当时说有时候出来玩外是什么样好啊，就叫保龄用桑拿台球乒乓球卡拉 OK 棋牌，反正一串就是必须得有保龄，必须得有游泳，必须有桑拿，那叫上档次，我们才叫郊游呢。 嗯， 但是再后来发展就越来越的大家的想法是不一样了啊，可能再后来可能需要泡温泉，再后来呢我可能只要打羽毛球打个网球，然后像保龄球现在几乎所有的都拆了，几乎没有度假村再有了，然后再到最后就现在就发展什么样，我可能什么都不要，我就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安静非常非常清静，我能有一个地儿能休息，能和朋友能有一个喝茶聊天的这么一个地方就足够了。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真是在城市里的这种长时间的这种工作或者这种状态是越来越身心疲劳，需要找一个能让自己身心愉悦能放松的地方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民宿就这两年生意越来越好。其实最早的时候第一家民宿应该是从那个怀柔的那个慕田峪那底下那边有一个小园儿，但是最早的，但是那时候一间房就1000多块钱，当时我认为不可能，我说老百姓谁有那么多钱还住这个， 谁会去啊， 对，谁会去、 花这钱。 但是就时代的变化，然后大家的物质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咱们国家越来越强大，现在真的是周末一房难求，尤其是暑期这假期这个阶段，平时房都紧。 嗯， 然后对于疫情来说，其实对京郊的民宿来说是一个推波助澜，一下更疯狂的恨不得这种说法。 嗯， 像这个暑期真的，你提前半个月一个月你是订不上房的，真是平时都没房啊，因为可能就是有这个大家出不了京嘛，而且呢又有享受这种像这个几家，尤其是孩子们啊，有几家孩子同学一块儿出去玩的这种特别特别多。 我身边真有周周出去的，每个周末都去。 对啊，而且所以现在大家做民宿的话，也是越来越的那个设计也多元化，就是对那个客户他们会有一个。大家不是大家统一样的了，可能有适合亲子的，有适合单位小团建的，有适合这个年轻情侣的。我觉得大家也是就跟永聪一样，就是大家动脑子，然后找差异，然后做自己的文化品质。所以我这是确实现在民宿是越来越好。 针对大家这种需求，民宿现在在走垂直化、专业化、细分化，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和定位，而不是像一开始永聪说到的，他们在调研的时候发现这种同质化，一窝蜂都弄民宿，大家都弄一样，是吧？没有什么自己的特色，也在别人心中留不住这样的一个印象。所以这是这些年民宿发展的一个机会以及一个特点。而且说到这儿，我也特别想再听听二位，我突然突发奇想。 想有这么一个想法，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做节目也在说哈，有一个咱们人社部的一个报告，就说这个新时代农民工大部分的这个监测的一个数据哈，就说很多的人70%大概是在城里工作，那他们呢就是选择的一些行业，比如说 IT 行业啦，然后或者是一些信息产业啦。那什么叫新生代农民工？就是从小长在农村，但是对三农并不了解，然后更愿意在城里工作，然后不愿意或者说是没有条件回到乡村的。但是我们也接触了一些，就是在城里工作之后又愿意回到乡村，然后为乡村的这种发展去贡献力量。我想听听二位分别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一个是其实就在践行这么一事儿，就是在城里上学，在城里也待过，但是哎，我现在回乡里去做这事情。因为城乡融合这么多年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城市和乡村的那种生活状态还是不一样。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城里人愿意周末的时候去乡村？他们在找什么？其实这也是我们特别应该去了解的。所以我想先听听永聪，就是你觉得不管是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儿也好，还是说我们真的从农村出来然后见过城里的大世面又回去的践行者吧，你自己实际的感受是什么？ 这个就是怎么定位其实无所谓，因为政府一直在强调让乡贤回乡嘛，应该算乡贤那一类。 嗯， 但是说实话真正能回乡创业这个事儿，因为现在无论是在北京周边乃至全国各地其实都会有一些这种行为或者项目。 机会多吗？ 机会也有，但是你对于从个体来讲，就是个人来讲，其实这个行业看上去很美好，其实终归是一地鸡毛。因为我们干的其实都是实现了别人的理想，看上去特很美，确实美，但实际上践行下来那肯定谁苦谁知道，对吧？但那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行为至少有这么几个评价，就是守得住繁华耐得住寂寞。所谓守得住繁华，因为您想在城市上班十年，对吧？包括就是各个之前出差啊，去不同的地方， 而且你也见识很多人， 对对，不同的人啊，区域国家 啊， 对，你回到那个地方确实是鸟无人烟也好，或者就我们这几个苦哈哈的创业小伙伴也罢，那肯定没有城市这么生活的这么点那么多，对吧？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至少这四年来说能沉下心来，第一不浮躁，第二不着急，第三呢目前至少能完成我们的项目运营和规划的一个良性运转，所以说必须要做的这一点就是守得住繁华耐得住寂寞， 这句话特别好。 对，然后同时呢就是内心自己喜欢和坚持的东西一定要符合这个时代的正常的运转，对吧？第一不能逆流而上，第二即使逆流而上我们扛了忍过去了那是一个状态，但是呢所有的状态也是要按照自己的，第一要有一个科学的调研，对吧？因为好多回去包括有一些创业或者类似在乡建上会有一些就是比如问题或者负面的东西显现嘛，所以说就是理性对待吧， 要顺势而为。 对对对，从我们来讲，第一其实虽然是本地人在做这件事，但是我们做前期调研也调研了两三年，对吧？然后做落地也是其实四年，虽然说目前不错，但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一个合理的预期和排比，因为首先你时间上和空间上你是不是受得了，这是一个问题。你包括这个行业是一样，无论其实民宿其实它是一个小平台，它只是人旅居过程中吃住行游购欲的一个状态，对吧？有可能它就解决了一个住宿需求，但是要真正如果让它能够更好的让人去接受的话，其实我们其实虽然是这么一个因素，但是我们必然要把其他的几个因素融入到进去，也就是你在我这个小平台里必然也要满足你的吃住行游购欲的这个诉求，所以说我们这既是开环也是闭环，所以说我们会把文创融入进去，所以说我们会强调主人文化，所以我们会有文化交流，所以我们还会融入一些餐饮和体验类的东西，虽然是小天地，但是呢它展现的也是一种大的胸怀，因为你想不到，你不了解客需，有可能你这就是看上去很美的一个房子，冰冷的建筑，没有温度，没有人文的一些东西，有可能运营的也不会那么好。基本上就是这样。 是，所以这也解答了说，这个国家号召把乡贤留在村里，或者让他们回到村里。那怎么回去？你得是 带着想法哈，然后带着考虑，然后要顺势而为，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擅长做什么，能坚持做什么，然后再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是你一个过来人的一个经验。那以往你有没有调查过，就像以前我们这种老龄化的这个村子，还有包括空心化的现象，为什么大家都留不住愿意走，是不是也因为确实以往的这些收入确实太低了。 一是收入低，二是什么？比如说现在，因为你也说了，之前比如那个区域它有煤炭业，那煤炭业呢，它是一个支柱型的产业，然后又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对，所以说这个行业突然没有了以后，它必然它要有一个缓解或者转型的这么一个过程，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处这个区域处的就是一个转型期，它转型期的这个特点呢，有可能就是没有常规业态，或者没有就是特别稳定的业态，那就导致就是没有这么多的年轻劳动力存在留在这个区域的理由嘛，所以说会就造成这样嘛。 所以这个问题发现了之后，可能需要去靠一些产业带动它解决。 对对对， 可能我们做的事情能从一定程度或者是一个侧面来给它提供一些帮助。 通过这个现象，对，希望通过更高层面的一些人和部门会了解到这个，对吧？至少是一个，甭管是出于调研也好，或者怎么样，我们至少是一个点嘛。至少能够显现出一种现象的同时呢，对吧？他们再有一些科学或者是合理的一些规划呢，有可能我们区域会就更好了。 哎，带动这个区域更好的去发展。乡村振兴，这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大背景。门头沟包括我们的村社，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未来怎么发展？你现在是怎么规划的？ 像我们目前来说，村社这块呢，其实目前我们就是说，在门头沟也好，或者在我们那个区域也罢，目前来说，无论是从民宿品牌的知名度啊，还是从我们那个运营状态啊，应该是相对来说还不错的一家民宿企业吧。所以说我们至少就是解决了一些在地文化融合的问题，然后解决了一些就是商业和情怀怎么样让客人觉得更舒服的这个问题。因为还是那句话，我们觉得民宿这个本质首先要亲民，它是一个常规的旅居生活产品，那你如果价格太高，那如果就有被客群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作为大众消费都能接受。然后从后续发展上来说呢，其实我们这几个创业的小伙伴来讲，我们没有专业的设计师，也没有专业的旅游规划人员，对这个行业都是热爱向往，包括对这个村子也是有情感积淀。但是呢，我们是既入圈又破圈，所以说目前形成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行业状态中呢，我们也希望有其他的一些尝试性，比如说品牌输出啊，或者民宿代运营啊，或者是一些景区的运营或者活化呀。因为我们在首先，比如我们不光了解村底下，对吧？有可能我们对其他区域也了解。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优势。比如说比如我原来在旅行社行业十年。那海春哥，我们至少有20年的渊源。 对，刚才你还提了好几次。 十年我们在哪儿，对吧？但是我们有可能，三五个好友，几个电话，甚至一个朋友圈，有可能我们，因为我在当地就是没做民宿的时候，我有可能我最大的一天，就是我就接团餐，有一个小农庄嘛，我一天最大400人。但在当时呢，那一个村子顶多也就我那淡季的情况下，也就进个千八百。所以说我们还是具备一些就是在营销上啊、运营上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长处的。所以说也是有容乃大，希望将来发展好的同时呢，能和其他的同行业共荣共生一些，就是互相解决一些彼此解决不了的问题吧。 万物皆互联，是吧？连一连。 对， 你刚才说既入圈又破圈，你这几个小伙伴都是干嘛的？你是以前从事旅游行业的？ 有做旅游行业的，有做物业管理的，然后有做服装行业的，类似于品牌策划或陈列这种。但是我们为什么说入圈又破圈呢？就是在去年我们那个门头沟区旅游局做了两个，就是对民宿类的，就是两个项目吧。第一个项目呢，就是评星创优，也就是在我们民宿这个层面要评一个3星级、4星级、5星级。5星级民宿呢，因为我们门头沟差不多三四十家民宿嘛，然后5星级民宿有4个，我们是其中之一。然后同时还做了一个设计大赛，那设计大赛呢，然后应该是 这30家民宿，然后通过甭管是网络投票还海选，最后到路演嘛。 嗯， 到路演的过程中，我们路演是第一，对，然后最后设计大赛也是一等奖，可能优势就是占了这个川文化和在地文化的挖掘了。但我们是实话，有一些设计师元素，但不多，占了35%。但我们大部分院子的软装陈设，其实都是。嗯，靠我们一个朋友，就是什么，设计虽然不叫设计师，但是懂点设计，就是把空间规划给我们解决了，然后其他的我们再商量一块儿，我们怎么融入。但是最后到软装啊，或者是实施到细节，其实还真是靠我们这几个不在圈里的人做出来的。 对，都不是这个圈内的专业人士哈，但是都有这种天马行空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新的想法。所以这个既入圈又破圈，其实有的时候能打破一些桎梏， 对 吧？ 对对 对，然后会有很多好的这种点子出来。而且刚才永聪这段话，我也突然联想到有一句咱们中国老话，就是出门在外靠朋友。好多时候这个多交朋友其实是一个好事儿。所以其实你做民宿也可以交很多朋友，对吧？就是南来北往，每天迎来送往，接触不同的人，然后大家在这个地方去交流，然后去有很多的这种新的感受和想法。这是不是也是你在做这个创业项目当中的一种收获啊？能看到大家，哎，我来我这个地方好像获得了点什么，你的那种成就感，你觉得主要是从哪儿来啊？ 其实这个成就感，就是日常的成就感，还是真是从不同的客户的反馈，有些机缘加到一些微信的时候，他会跟你表述一些他对你民宿的看法，但是肯定是好得多，就是他夸我们的其实还是挺多的。但是我们也是长期对待嘛，因为至少人反哺给你的还一定是希望你有提升的，所以说我们也是通过这种不同的人，尤其是不同的这种，就是有几个老师对我们帮助特别大。你比如说包括我们那些篡体书法呀，你包括就是张百明老师，其实我们到现在也没见过。他给我们起了一个特牛的特好的一个 slogan， 北纬40度的古村烟火气息，其实就是一传承嘛，就是既传承了文化，又传承了当地的一个民俗和民宿，还有一些常规的东西。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因为不同的层面的人，不同的客人朋友，其实都会在不同的层面给我们一个理性的一个建议和认知，这个是我们就是特别感动的。 我觉得永聪的话，你要干了10多年的旅游，所以呢，我觉得服务意识这种非常非常的到位，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那个你说把这个当成了真的当成了一个平台的感觉，就是川舍，它真的是一个平台，因为南来北往所有人都会来，然后每个人都会来这儿当来个交流。而且我认为民宿，所谓的民宿就应该有民宿主在啊，但是因为现在京郊其实好多好多民宿你是看不到民宿主，可能就找一大姐哪儿雇一大姐 管家， 对， 只看到了管家， 对，就是从头到尾可能就是管家来做顿饭就走了，开个门就走了，但是川舍的话是自己，他是在地，而是本村的人，打小就长大，他的感情和他那个对这个村子的这个讲表述，他绝对不一样。就是来的客人的话，真的可以把他当成一个家。包括那个像那个永聪，那个我们聊天的时候说，就是说，他有两个手机，然后就微信圈，然后刚才说呢，我说我微信圈挺多了，就是5000人了。他说我这个有俩手机，其中一个6000多了，另一个也2000多了。哎呀，我这平台真的，我觉得大有天地，大有可为。因为这个人脉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是生意的话，这个合字是太牛了。 而且你的这个理念也要被所认同的人接受啊，大家才能被你所吸引。 对， 而且刚才我们说的更多的是针对窜底下，还有咱们窜舍。那这个季节如果去窜底下，去门头沟旅游，最后也想请二位再给我们推荐一下吧。因为其实刚才永聪说到哈，说希望在咱们窜舍能够实现这个游购鱼哈，这个一条龙。但是大家说，哎呀，这小院装不住我这雄心，我还想去周围转转看看哈。那周围有什么好的景色，然后适合大家去的，也请这个我们的海春哥和永聪也帮我们说一说。一个是本地人，一个是京郊王，海春哥先来吧。 我要说可能得时间不够。 没事，您说说，您捡那个印象最深。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因为这个门头沟其实主要依托的是永定河这条山谷，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意味着它的历史文化积淀是非常非常丰厚的。例如咱们大家都说北京那个北京猿人、山顶洞人，这是北京的老祖宗，但是在永定河这边还有一个这个东湖林人，距今10000多年，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遗址。其实我就在109国道的那个国道边上就能看得见。我觉得如果要是喜欢历史的，应该去 看看啊。包括这一条路上的话，像那个还有那个著名的元朝的那个马致远的故居。故居，你要想那个九园村，你要想听那个那个古道砍兽，那个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人家，你去看，就是那个小村子那样子， 就挺适合秋天去看的，是吧？或秋冬季节， 别断成人在天涯就行。 有一种忧愁感。 对，还有像这边的话，就是因为京西的话是非常过去重要的乡道、商道和军道。都是往这个，因为去内蒙或者是去那个这边高原，或包括去山西都要走这边。 嗯， 然后有很多的京西古道，京西古道还有很多的古蹄窝，就是真是过去的骡马一脚脚踩出来的山崖上的那种特别漂亮、特别软滑的那个蹄窝， 嗯， 有好几处。然后包括这边的山上有很多的摩崖石刻，包括有一些古寺庙，包括为什么叫斋堂镇，这因为上面是有一个那个灵月寺的，是一个北京应该是现存最古老的一个木质建结构了，应该是那大庙现在还在， 嗯 啊，都可以去看看。然后包括那个你要说景点著名的景点，那我觉得就更多了啊，除了那个苗山文明山以外，还有包括像那个双龙峡啊，包括百花山啊，我觉得这一条路上都特别的漂亮。 嗯， 然后如果再加上的话，嗯，这边的吃其实也特别好啊，包括就像清水镇那边有那个百花人家特有名啊，还有包括有一个专门吃，就是在那个是哪儿来着，有一个那个吃那个罐儿，就是那个罐儿的那种各种吃 罐焖的，知道吗？ 对，就罐焖的有几家餐厅也是在那个国道就能看见。 嗯， 另外还有北京像唯一的以京字为名的水果京白梨啊，也是门头沟的。 你看秋天正好吃梨，对吧？ 对， 京白梨成熟。 对，然后说了这些之外，其实我认为都不是我最喜欢的。 您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是逛古村 啊， 逛古村了，就是京西的古村是保存最好的啊。你看，包括前桑榆、后桑榆啊，包括那个像那个东湖林、西湖林，还有包括清水镇，就还有那像红色旅游的马兰村， 嗯， 还有那个如果清水镇的红色其实更多，像那个八路军四纵当时会师的那个杜家庄啊，那边还有什么李家庄，还有小龙门，还有寺庙，还有保存的那个壁画， 嗯， 反正我觉得这些古村的，你去感受的话，就能真的就是，尤其是跟当地那些留守的大爷大妈们聊会儿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这古村和古村之间，它风格特点也都不一样吧？ 嗯，不完全一样。像那个，我觉得那个像那个川底下是一种风格，但是川底下和好多人去川底下，歘就从那双石头村过了。其实双石头村也特别漂亮，我觉得那个拍照片也特好看，但是大家开车一下就过。然后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小龙村或者什么之类的，有的留的那个老门楼那个雕花，哎呦可漂亮了。啊，所以说我觉着门头沟，我觉得真的可玩特别多， 真是一天两天不够。那您真适合周周去。 对呀， 就实话，他在京郊的造诣确实是有一些地方，就是我们本地人他都 没听过，是吧？ 不能涉及，因为确实是一个骨灰级爱好者，专业者。 嗯， 然后但是就是我从那个常规旅行者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其实就是去窜底下村周边25分钟到35分钟车程可去的啊，百花山、龙门涧、灵水村、双龙峡，基本上这些都是啊这个周边目前在运营的景区吧。 嗯， 然后大家都能去到，然后开车25分钟到35分钟之间还是比较舒服的。 嗯 啊，其他再远点就是三山两寺，就是潭柘寺、解台寺、妙峰山了，但是那个可能距离我们距离比较远，但是也算我们门头沟的著名景点。 嗯，就是自驾出行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对， 没错，就是沿着，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利好，就是109国道的高速的复线， 2023年吧， 一旦修通了，那唰的就穿过去了。我就一直盼着，盼了很多年了。 这唰是指多快？跟现在比， 咱们是一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那条路通了以后40分钟， 那真的是提速增倍哈。 你像以前的话，我们要是在朝阳或者怎么着去一趟川底下，那照着得将近3小时开。 嗯， 以后恐怕真的不到1小时就能到了。你说这太幸福了。 是，人家说要想富先修路是吗？ 对呀，对于川底下，对于门头沟人民来说，那真是太幸福了。 是，所以今天呢，我们是跟 钻舍民宿的这个负责人韩永聪，也是80后返乡创业的民宿的主人，一起来聊了聊他的这个创业创新的项目。京郊网也是咱们京津冀之声特约的京郊旅游嘉宾王海春，海春哥呢一起跟我们做了这个分享。非常感谢做客我们今天的科创中国节目，谢谢永聪，也谢谢海春哥，谢谢二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回听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孩子学过游泳，一直游得很好，我一会儿没注意怎么就…… 当时我就在我儿子旁边，他看起来只像是在玩水， 明明水那么浅，